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剑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复之走着走着，也有点烟瘾上来了。他问新谦要了一根烟，然后有点微妙地看了他一眼。 你这时候竟然还有心情看电影，真是奇怪。 按照他以前的性格，虽说不至于吃不下去饭，但是起码这时候绝对不会干这种事。后者倒是笑笑。 日子怎么着都是过，越是心情不好才越是得减压。 心剑笑完了，转头看了复制一眼。 搞得太辛苦，最后肯定得连累无辜的人。 虽然他这句话没有指名道姓，但是明显是对着复制说的。结果话音刚落，雷声伴着骤起的风就一起卷了过来。两个人往旁边避了一下，新建顺理成章地握住了复制的手。后者一愣， 大马路上 眼前的行人都是行色匆匆，虽然已经是入深夜了，但是对于这样的时节，在外面的路人总是不少的。新建无所谓地笑了一下， 怕人看。 他扫了一眼忙着收摊和找地方避雨的人群，然后毫无预警地转身把复制挡在靠墙的一侧，脱了外套挡在两个人的头顶，两个手还撑着衣服，一个吻就硬了下去。雨也落下来了，噼里啪啦地打在新建的后脊上，有点疼。路过来往的人没有人注意到疑似在躲雨的两个人，新建撑着外套刚好挡住了复制。被完全拦在里面的人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缓慢地勾住对面人的脖子，一点点地加深着这个有些大胆的吻。反正身上已经差不多湿了，心剑干脆不动了，微微拉开两个人的距离，彼此看着。复制看着他的眼底明显的笑意，忍不住也跟着扬了下嘴角。 你果然是那茬组待久了，脑子有点不正常。 在大街上能做出这种事，他几乎以为眼前的这个新建是伪造的。被调侃的人依然挂着笑容，有点不怀好意地上下扫了一眼复制，然后歪了一下头。 偶尔也要搞一搞情绪的。 其实新建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是怎么了，确实换了平常绝对不可能做出来这种事，但是大概是因为钱真和庄一伟的事给他的感觉太糟了。看着庄一伟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他就想起了之前那几天他守在复制的床边。意外每天都在发生，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特别是本来他们的职业就很特殊，这个几率比一般人还要高些。他微微俯下身子，用额头贴近复制的，用仅仅两个人能听到的音量小声地表白着。 复制，我会为了你好好保重自己，但是你也是。我不想有一天我们搞得像钱真他们一样。有些话有些事儿，如果没有在想做的时候做，最后大概就只能是后悔了而已。我承认我的脾气有些硬。 话说到这里，看着对面复制扬起眉，心剑笑了一下。 好吧，是非常的差劲儿，但是我会慢慢的去调整，你要给我一点时间。 这番话新建不是随便说出来的，其实他想了很长时间。从复制苏醒到现在，其实他们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去深谈什么，有一些问题刻意的去回避，也是不想把话题兜回去重蹈覆辙。但是该说的话还是要说，现在不一定就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只是新建想说出来了而已。复制有些发怔，他一时没接话。 我从小到大的生活几乎都是完全独立的，家人不怎么太管我，考上大学之后就更是几乎没怎么着过家，所以大概是跟我的成长环境有关系，我没有跟人交代的习惯。你之前说我没有做足准备去跟一个男人一起生活，其实有点冤枉我，就算是女人我也没做好准备。 新建额头上有水在往下滴， 傅志很自然地抬手帮他擦掉，再滴再擦，两个人就这么对面地站着，像闲聊一样的聊着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话题。 一开始的问题或许是我想的有些太简单，但是你也要负责任，你对我保留的态度随时准备了后路。但是傅志，这条路你走不通，退到远点，或许只是在重新开始。对于我来说，却是只有一个出路的单行线，不能掉头，不能倒车，除了一门心思的扎到底，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说到这里，新建有点抱怨，他用肩头蹭了一下额角的雨水，然后眨了眨眼睛，示意傅志帮他擦掉。等到傅志的手碰到他的时候，又被他很突然地夹住。 安全感不是只有你需要的。 然后傅志忍不住捏了他一把。 你想说什么？ 给我一个承诺吧。 新界很认真地看着傅志。 如果有一天你甩了我，我也好有个凭证。 好，你想要什么凭证？ 如果不是现在笑出来有点破坏气氛，傅志实在觉得这种有点狗血言情的戏码在他和新建的身上上演有点微妙，但是他对面的男人很正经。新建一瞬不瞬地盯着他，像要看透他整个人一样，几乎一字一顿地提出要求。 答应我，你绝对不会比我早一步放弃，无论面对任何的事，感情、生命，什么都好。 既然两个人决定在一起，就要有面对一切的准备。新建几乎是带着几分压迫感地看着傅志，直到确认对方了解到他态度里的认真，才很轻地皱了下眉。听见傅志声音很低，但是很坚定地应了他一句： 好。 既然被抓了这件事，影响的范围有多大是可想而知的。批捕之后，就不断的有电话询问案件的进度，相关的和无关的人都有，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番自己的打算。新界并没有涉及到季兰这个案子里，虽然设立内查组的时候有他，但是真正进入到讯问的程序，他并不在其中。理由其实也不难想明白，新界本身倒是对这件事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尤其是他现在也根本没什么心思去顾及季兰的问题，他的大部分心思全都放在处长的案子上。其实处长被调查并不是因为新建的那件事，虽然算是一个切入口，但是真正作为他这次内部缘由的是一份证明书。庄一伟曾经就这件事跟新建说过，关于他的那件事，第一，涉案的金额并不大，其次，虽然查到了他们老处长身上，但其实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可以证明确实与他有关。第三，就是最后新建的问题能够说清楚，还是老处长从中做了些工作，仅仅就动机上就欠缺一个合理的解释。而证明书其实是很久以前的旧案子了，只是这时候被翻了出来，处长没有否认，供词说得非常清楚，他涉嫌渎职。新建看过处长的口供，确实没什么疑点，只是问题在于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处长会被翻出这么一件陈年旧事，尤其是在处长被调查不久，庄一伟就出了意外，而在此之前调查的负责人都是庄一伟。新建和傅志曾经一起研究过这个问题，无论处长当年的事到底是出于什么理由，但是起码在新建被陷害这件事上，处长并无恶意。 你去找老处长的时候，他到底说了什么没有？ 没有。 傅志仔细回想了那天去找处长时候的情况，除了大致谈了一下新建的情况，他们两个其实并没有说太多。把他调到高检确实是处长的意思，并且说得很明白，是为了让他提醒新建小心一点。他不是没怀疑过有没有必要这么做，但是当时他的状态也不太对，这个想法只是在脑子里闪过也就算了，没有真正去琢磨。现在回过头来，觉得似乎处长的每个安排都有自己的用意，唯一的问题是，这个用意的目的到底是什么？